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有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

说无所谓。 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。 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耶、yeah ！ 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跟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追了梦境。我若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是你不平衡，说碎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，年幼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放丝圈的裙子明显春春春，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见的陈小春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有一个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一直会永远的恨你。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跟别人之间又何来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，我若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心出那我蹦出来，不像狼在心海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才刚开始。 啥？ 可能有点太疯狂吧。 啥？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